我们人生的目标，教会的目标。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跟福音很有关系，就是神宏大的拯救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讲了很多场，这个今天是第25讲，奇异的奇怪的异象和奇异的上帝，是以西结书第一章由第四节一直读到21节。以西结书第一章其实是一个很奇异的奇怪的异象，所以很多人看第一章，看完第一章就放弃，因为里面讲很多很奇特的东西。我在重温我过去这么多年讲到，好像今年是第一年我讲以西结书，所以上一次是第一堂，今年是第二堂。讲完这堂又要 move on 讲第二些东西。不过今天要跟你看第一章，最精彩的章就是最难明的章，我们一起起立读神的话语。如果你不方便的可以坐下。第四节，我观看，看啊，飓风从北方来到，有一朵大云闪烈着火，它的周围有光辉，在其中间有火好像闪烈的光金属。第五节，请得满足。第六节，各有四张脸，四个翅膀。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是这样。至于脸的形象，四个活物各有人的脸，右边有狮子的脸，左边有牛的脸，后面也有鹰的脸。十二节，他们各自往前直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时并不转弯。十四节，这些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轮子的形状和结构好像耀眼的水苍玉，四轮都是一样的样式，一个样式，形状和结构好像轮中套轮。至于轮圈，高而可畏，四个轮圈周围布满眼睛。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轮子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樽。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其实还有下面还有几节的，不过一会我们再读。祈祷前呢，以赛亚书第44章这样讲，他说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现在你当听，做你的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仆人雅各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在你的子孙。神应承过将水浇灌给那些口渴的人。今天你口不口渴呢？我讲的意思是灵里面的口渴。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你的话语是安定在天，存留直到永远。我们这班在世上作寄居客旅的，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让你浇灌，你将你的 灵你的活水浇灌在我们身上，又让我们去接纳你对我们的祝福。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的名字，阿们。请坐。这段经文怎样跟我们的主题神宏大的拯救故事连上关系呢？上一堂呢，即是两个礼拜前，我提到呢，以西结书是讲紧神对人的子民，神的子民怎样去拯救他们，即是他讲紧一个福音。神是藉着尼赛亚拯救这个世界。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其实是讲紧尼赛亚，就是那位要来拯救世界的人。刚才我们读了第一章的时候，记了以西结书看到这个异象，读完之后我们明不明白这个异象里面讲的那些奇形怪象的东西呢？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思想这一章的经文。如果我给一个题目你叫做神的荣耀的时候，你怎样去表达神的荣耀呢？如果你用写或者是画画的方法，或者任何 multimedia 的方法，不同的媒体的时候，甚至用音乐，你怎样去表达上帝的荣耀呢？有些人喜欢唱歌，甚至有些人喜欢作歌，有些人喜欢画画，有些人喜欢写东西。我们用你的 professional， 你的专业，你怎样去表达神的荣耀呢？弟兄姊妹想一下，你怎样用你的专长，一个媒体即是 media 去表达上帝的荣耀呢？那我上网呢，再找一些题目。现在我们不要讲神的荣耀，怎样去表达好食呢？即是一讲这个大家都很精神，是吧？咁我上网揾喎，有啲咩嘅 media 系表达咩叫好食嘅咧？咁我揾到呢一个，果然好食，有个果喺度，系咪？第二个咧 ，delicious 啊，咁我揾到另一个咧，好食喎呢个，原来系嗰、那个系一个嘅。一个那些印就是去代表一个台湾有一个好吃 的地方。好了，另一个怎样表达好辣呢？这个我最喜欢了，是不是好辣？这个不是我来的，这个叫做 David's Insanity Sauce， 里面有个 warning， 有个警告。He said， 个警告是什么呢？ One dot at a time， 一点就好了。那这个都不是最辣的，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叫做、好像 Ghost Pepper 是最辣的那个这个我家有、即是如果你问你问我最辣的、怎样表达最辣呢？你买这支来，你自己试一下你就知道。第三个题目呢，怎样表达好靓呢？如果讲地方好靓的，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呢， 我和太太最近去了这个、犹他州、图画呢不能够去想，不能够表达那个地方的靓，你要自己亲自去呢，你先知道点靓。不过呢个地方系好靓嘅。咁咧下边有两个人咧，嗰两个人仔咧就系我哋啦。呢个系犹他州嘅 Arch National Park 其中一个嘅 Arch。咁咧呢个 Arch 咧系要几经万难先去到嘅。咁我哋去到。点样表达靓咧？即系如果个地方靓咧，其实嗰个地方真系好靓。即系成个犹他州嗰几个 National Park。这个呢都是犹他州其中一个的 National Park 叫做 Narrows， 就是呢、你要行水的，那呢就两边全部都是石的，那个 trail 就是下面的水。那么、即是现在我讲的那个靓呢，就不是那些石的靓，是我太太的靓、 你怎样表达神的荣耀呢？弟兄姊妹，我们回到来，即是以西结的作者怎样去带出神的荣耀呢？这个其实就是他写第一章里面那些的我们觉得很古灵精怪的东西，他其实就是要表达一样东西，就是上帝的荣耀是这样的。第二十八节结束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这就是我荣耀形象的样式。即是你看完第一章呢，你去到你说我都不明白他讲什么的时候，不紧要，二十八节就说这些呢就是神的荣耀的表示，神荣耀的彰显。其实作者呢里面除了表示他又讲到神的灵，因为有几次讲到神的灵。以西结呢其实很着重呢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看回以西结书的时候，你看约翰福音和约翰所写的书信很多都是从神的灵有关系的，因为约翰所写的书信约翰的福音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回到以西结书。第四节的封字其实都是比较灵节，但是呢我要讲的就是神的荣耀，他怎样表达神的荣耀呢？就是透过两个现象来表达神的荣耀。这两个什么现象呢？第一，打风，用打风来去表达神的荣耀在当中。然后第二样东西，他用四个活物，也都是叫做基路伯。如果你看第十章十五节，其实就是讲那四个活物是什么呢？就是基路伯。基路伯是什么呢？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所讲神的使者。他用这两个现象打风呢，是我们大家都见过的，是不是？有没有人没有试过 打风的？没有，是不是？我们在芝加哥住 有大风雪，是不是？在香港住一样打风，可能在中国大陆，如果你在北方可能没有这个问题，是不是？但我们个人知道什么打风，打风是怎样呢？其实作者就是说你看打风呢，你就知道神的荣耀在当中。第二个呢，四个玩物是我们经常不是经常见到的，咁佢就用呢两个现象咧，你话俾我知道神嘅荣耀系几咁巴闭，系几咁靓。第一，我哋讲打风。打风嘅时候啲咩东西咧？顶尖。如果你话我哋打风嘅时候啲咩嘢咧？闪电啦，系咪？十三、十四节系咁讲噶。佢话至于四面形象，就如火炭嘅形象，有火把嘅形象。四门中间两只呢个火嘅光辉咧，从火中嘅闪电啊，个活物咧好似闪电一样，将神嘅荣耀带出嚟。然后廿十四节都系咁讲，好像电光一闪。好啦，佢用活物打风嘅时候，除咗打刮大风、闪电，仲有咩啊？落雨，是不是？所以二十八节怎么说？下雨的日子，下雨之后有些什么事？弟兄姊妹，二十八节下半句，云中的彩虹形象，周围光辉的形象都是这样，即是落了雨，我们讲打风，是不是？打风的时候有风，有闪电，有落雨，落完雨之后有什么？彩虹。这些都是去爱来叫我们知道，原来这些都是神荣耀一啲啲嘅一点点嘅形容。而呢个台风咧系点样嚟咧？佢话系从北方而嚟。第四节，嗱你要知道咧，风由北方而嚟咧，系唔系好平常嘅。嗱，我哋自己揸过，你知道嘅。夏天嘅时候，即其实以西结在写这些意象的时候，他的时间是六七月的时候。六七月的时候，芝加哥是怎样打风的呢？风在哪里来呢？你知不知道？你没有 看天气、Tom Skilling 常说是西南吹上来的嘛，是不是？在西南，一直在西，一直在南吹上来的嘛。好，夏天的时候很少在北边下来的，差不多没有。但是在这里呢，在北方而来呢，就告诉我知道这个风是很奇特的，不寻常的。而作者就藉着这个打风，这个台风呢，这个飓风呢，来带出神的荣耀。神在大风中出现呢， 其实在旧约圣经常常都是这样记载。诗篇十八篇八至十三节，我一起读好吗？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是天下谁？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像着基路伯飞行，他藉着风的翅膀快飞。因他面前的光辉，他口云行过，便有冰雹火炭。又说在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便有冰雹火炭。这段经文不是说打风的时候上帝就出现，上帝的荣耀就在那里吗？所以作者第一方面是用打风来告诉我们，第二样他怎样表达神的荣耀呢？就是透过那四个活物来表达神的荣耀。刚才诗篇第十八篇第十节的时候呢，他说坐基路伯飞行，藉着风的翅膀。其实他就要带出呢，刚才我们讲基路伯就是那四个活物，他现在就透过这个基路伯这四个活物来引进第二个意象，这个活物是要带出神的荣耀。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个活物，这四个活物呢有人的样式，但也有些不像人的样式。那么就可能要删低少少灯，俾弟兄姊妹睇清楚啲。喺呢个嘅表上边咧，似人嘅咧就有脸啦，人嘅脸腿啦，但系个腿系直嘅，人嘅腿唔系直噶嘛，系咪？我哋可以弯噶嘛，咁所以我唔知系似唔似人啦。有手啦，唔似人嘅地方咧，原来嗰四个面里边咧系有狮子嘅脸啦、牛嘅脸啦、鹰嘅脸啦。脚掌是怎样？好像牛蹄。然后有翅膀，这些不是人的东西，我们没有翅膀，是不是？轮子，这些不是人，不是属于人的东西。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个轮子。这个轮子其实是代表耶和华战车的一部分。希伯来文是这样，有时他只是说一样的东西是代表全部分。我们中国人都会是这样的。如果我今天问你，我们今天吃饭有几多个头呢？一会儿福乐团契吃饭的时候有几多个头呢？你知道我在问什么？有几多个人嘛，头是代表那个人嘛。那这里也是一样的，轮子呢，当他讲轮子的时候是讲耶和华战车的一部分。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时候都讲，哈巴谷书三章八节，他说耶和华你乘坐在马上，坐在德胜的车上，岂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向海洋发愤怒吗？这个是一个图画来的，耶和华是坐在战车上，他是一个大能的战士。那么在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十五节讲，我看了，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刚才以西结书有没有讲火？很多火。他的战车宛如暴风，有没有讲暴风啊？有。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备。弟兄姊妹，轮、战车四个活物是要带出神的荣耀出来。而在这个轮子里面讲到神的灵呢，十二节、二十和二十一节是很重要。四个活物即是基路伯，是神的使者，他们要带出神的荣耀。再进一步，作者告诉我们知道，四个活物头上那些东西，现在差不多去到最尾，整章的最尾。讲完活物是带出神的荣耀，现在他讲活物头上那些东西是荣耀，神荣耀所在的地方。所以呢，刚才我们没有读的22到27节，我一起读好吗？活物的头上面有穹苍的形象，像耀眼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顶上。23节，穹苍之下活物的翅膀伸直，彼此相对，每个活物用两个翅膀遮住自己，就是自己的身体。24节，活物行走的时候 听见翅膀的声响，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轰轰的声音如军队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翅膀垂下，减节。在他们头上的重创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上穹苍之上，在宝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的样子。宝座的形象上方有仿佛人的样子的形象。27节，我观看他的腰以上有仿佛小焰的金属，周围有仿佛火的形象。我看见他腰下以后有仿佛火的形象，周围也有火的光辉。如果你啱读完呢几节嘅时候，首先第四至廿一节佢讲呢个活物嘅形象，系咪？佢要带出神嘅荣耀。然后而家到廿二到廿五章，佢讲活物头上嘅穹苍，穹苍即系咩？其实穹苍就系天空，简单嚟讲。然后咧，佢就带出头上嘅穹苍之上咧，天空之上咧有咩啊？二十六节下上半句有宝座。然后二十六节下半句到廿七节有咩？宝座上有咩？人样子的形象。你可以讲话宝座同埋呢个人的样子形象是讲紧呢个未嚟到呢个世界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因为新旧约圣经好多新旧约圣经都系咁讲，宝座同埋宝座上嗰、那个。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宝座就是神的宝座，坐在神的宝座上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荣耀所在的地方在活物的头上，宝座和宝座上人的样式，我们可以这样说，去到最尾四个活物头上带出来的就是神的宝座，神的儿子的荣耀在当中。所以当你这样看第一章的时候，其实作者是要告诉你，他讲了这么多的东西，关于这个打风，这个四活物，四活物头上面的，其实就是要告诉他知道，四活物要带出神的荣耀。那这个真理和教导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不可以好像四活物一样来带出神的荣耀呢？如果四个活物是预表带出神的荣耀，我们这班的人可不可以带出神的荣耀呢？很多人来探我们教会的时候，他们一会见到我们教会的建筑物，他们的评语是什么呢？他说你们教会的建筑物真的很漂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人听过， 我在这里做了这么多年牧师，我没有听人说、你们教会的建筑物这么咁简陋，咁渣，我从来冇听过呢句咁嘅说话。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但好多人嚟到我教会就话：啊，你要见，虽然咧有啲地方都几污糟，不过唔紧要，都系靓噶啦。当佢咁讲嘅时候，其实系神得荣耀，因为建筑物可以带出神嘅荣耀，系咪？啊，咁咧，即系。特别在唐人街教会上来的弟兄姊妹，他们看到我们教会，他们很羡慕。又或者在城南堂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教会，他们很羡慕。因为如果你去城南堂看看，或者去唐人街教会看看，你就知道，因为无可厚非，人家五六十年的建筑物，是不是？是污糟一点，或者简陋一点，或者是不是很干净，或者是有很多破烂的地方，这个无可厚非，是不是？因为建筑物带出神的荣耀，四个活物带出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你和我可以带出神的荣耀。你怎样带出神的荣耀？弟兄姊妹，就是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一起敬拜上帝的时候，就是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彼此相爱的时候，就是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彼此关怀的时候，就是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全心奉献给主的时候，神在你身上得着荣耀。就是当你在这个地方决志信主的时候，神得到荣耀。就是当你在这个地方决定受洗归入教会的时候，神得到荣耀。就是当你在这个地方，你觉得这个是你的家，你为这个家付出你应该付出的时候，神在你身上得到荣耀。就是当牧师在这里叫你来主日学的时候，你坐在那个房，上帝得荣耀。今天我主日学弟兄姊妹说，牧师你要再讲一次，因为上个礼拜讲完之后，即再上个礼拜讲完之后，上个礼拜很多人，今个礼拜又 drop 了，我们好像道平斯指数上上落落上上落落。但是弟兄姊妹，神在你身上是藉住你的言语行为得着荣耀，好像那四碗蜜带着神的荣耀。还是神在你身上羞愧羞耻？弟兄姊妹，你可以，四碗蜜是神所做的，是基路伯，是神的使者。今天你和我都是神的使者，虽然我们没有翼，但我们有手有脚，我们有眼耳口鼻，透过我这个人，上帝应该得着荣耀。求主帮助我们。这里作者除了告诉我们知道神的荣耀，作者要我们听到一个声音，就是神的声音。所以这个是我下一点要讲神的话语。在28节，刚才我们讲到神的荣耀彰显，以西结说我看见就俯伏于地，然后他怎样？我又听见一位说话者的声音。你看第二章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说话者的声音就是神要跟他讲话。所以由第二章去到48章都是先知听到神的话所写下的，记载了成为一本书。其实一章三节已经提了，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路河边，耶和华那天特特地临到布西儿子祭司以西结。我想跟弟兄姊妹思想神的话语有两方面。第一，神的话对人身份的重要，神对人的话语身份的重要。耶和华的话这句说话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是出现过很多次，但我想告诉你知道哪本书耶和华的话这句的希伯来文的片语出现得最多呢？估不到，估不到，以西结书咯，一共57次。第二本出得耶和华的话最多就是耶利米书，49次。这一句片语耶和华的话最初时候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创世纪，只有两次，就是15章1节和4节，我一起看。他说这些时候耶和华在异象中临到亚伯兰说，亚伯兰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你得到丰富的奖赏。然后第四节，看啊，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亚伯兰说，这人不会承继你，你本身所出的才能够承继你。两次耶和华临到哪个呢？亚伯兰，即是亚伯拉罕。当耶和华的话临到那个人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人变成什么？耶和华的话临到亚伯兰，以后的经文就叫亚伯兰是什么？先知。二十章第七节，这个是耶和华自己说的，因为他即是亚伯拉罕呢是先知。为什么亚伯拉罕是先知？因为耶和华的话临到他，那个神的话语决定那个人的地位。亚伯兰神的话语临到亚伯拉罕，决定了他是一个先知。最近我听无敌电台咧，佢讲紧，我哋好多时候用 Facebook 或者 multimedia， 在 Facebook 里面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有个地方叫做 like， 是不是喜欢，那你 click 那个，你见到那个人 post 一些上去，那你说 I like it， 那就 like， 那就 post 上。如果你不知道我讲什么呢，就可能你需要上 Facebook， 自己开个 Facebook 看看。电台就说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的身份呢是建立在这些 multimedia 这些多元化媒体的身上。即是说呢，我在 Facebook 那里啊，我说呢我今天做了些什么事挺好挺好挺好，那你这个挺好挺好呢是真的又是事实来的，不是你讲大话，是好的。但其实呢你摆一个面是什么面呢，就是你的 social face， 你的社交的面。但你是不是实际上其他的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呢，回到家就知道了。即是在 multimedia 的时候呢，你就会说啊，我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啊，挺好的，是吧？那人家说 like like like，啊，几百个 like，啊，几百个喜欢，那你就啊，真是这么多人喜欢我的，啊，好开心。电台就说很多时候我们就建基我们的形象身份在这些的多元的媒体上面，但那个其实只是你那个的社交的面，你真正那个呢，如果你真的将你那些不好的东西写上 Facebook 呢，有很多人会 unlike unlike unlike 的，我们不会这样写的，是吗？那个只是 social face 嘛。所以这个电台就说，没有，这个电台就说我们要很小心。很多人在 Facebook 说喜欢你呢，喜欢你那个社交面而已，不是真的喜欢你的。我们需要建基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神的话语。神如果说你靓，你就是靓。神话你不靓呢，你就是不靓。但我想神很少说不靓，所以你个个都靓仔靓女，神在神眼光，如果不是神做得你出来，怎会做些丑样的事情。所以你说你自己不靓不要紧，你老公说你不靓都不要紧，你老婆说你不靓都不要紧，最近说上帝说你靓，那你真是靓。你的地位你的身份是建基在什么？这个福音神的话语。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是我们这帮年轻人，很多时候都 post 在 Facebook 的时候，以为用那个来去建立我的自我形象，但其实这里说亚伯拉罕因为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他就变成什么？先知，就确定他是什么？先知的地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尊贵，我们的地位，我们的价值是建基在神的话语里面。第二样东西呢，神的话语对人的身份重要，神的话语是要人去听从的。所以我们对神的话的反应是很重要。先知以西结在书里面呢，是用一个顺服听从的心去回应神的话。在这书里面呢，有记了不少神的话语临到他，而有一次呢，在二十五章，神的话临到以西结说，以西结，神说什么？耶和华临到我说，十六节，人之看啊，我要以灾病夺取你眼中所喜爱的，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不可以流泪。十七节，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裹上头巾，脚上穿鞋，不可污着胡须，也不可吃一般人的食物。神的话要临到，他说我要将你所爱的夺取。十八节上边，到了早晨，我把这事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子就死了。当妻子死的时候，以西结是遵命而行，他不会大声的痛哭流泪，因为十八节是这样说，十八节下半句是这样说，我遵命而行。配偶死人之常情，怎会不痛苦，怎会不哭， 怎会不哭泣呢？但是先知的行动是照着神的话语，这个是很大考验的。弟兄姊妹，神的话语临到，他说我要夺取你最爱的那个，但你不准哭，你可以叹息，不过不可以出声。十八节下半句，早晨以西结照着行。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反常的行动，但这个反常行动是因为耶和华这样吩咐。即有时我们都会觉得上帝都挺没理由的，很 radical， 但是上帝同时要看看究竟我们是否很 radical 的去遵行他的旨意，是否很反常的去遵行他的旨意。原来听神的话是会有反常的行为的，原来听神的话是会做出这个世界的人觉得是反常的行为，这叫 radical faith。因为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常理的神，如果我们的神是一个常理的神，我们的神和其他的神是没什么分别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反应就是因为上帝是这样呼召，是这样吩咐的话，我是不照人间世界那个模式去听从上帝的话，我们是要上帝怎么说我们照听。所以其实再你想回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十二个使徒亲见复活的主的时候，生命是一个 radical 的改变，反常的改变。所以能够出去见证死而复活的主，翻天覆地，十二个使徒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一路开始讲怎样建立教会，怎样扭转这个世界，最后连罗马帝国都屈服在这个基督教主耶稣的手下。十二个使徒因为见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生命是一个 radical change， 所以他们死了都死得很反常。有人做过研究，究竟这个十二个使徒里面死的世代相传下来那些的新闻，那些的传话有多少是正确的呢？其中有几个的研究就是，第一个为主殉道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雅各。雅各是怎么死的？是被希律杀死。彼得是怎么死的？教会的相传，彼得说我不配好像耶稣那样钉在十字架上，我要调翻转钉，倒转钉十字架。Radical faith, radical change. Andrew 安德烈，安德烈不是老死的，他是被吊颈而死，即不是他自己吊颈，是人家吊他颈，政府要吊他颈。多马是曾经怀疑过耶稣基督复活，但是当他耶稣亲自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生命改变。多马是怎么死的呢？教会相传那些人烧红过金属拉在他身上，最后将他活活的烧死，将他活活的烧死。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吩咐我们的话语，我们要绝对的遵从。虽然上帝说七月的头一日纪念耶稣基督复活，你要来到教会里面去敬拜他，这个话语是要遵从。神话将当立的十分之一全然的送给上帝的方，这个是要绝对的相信。所以如果你 没有十一奉献的话，当你有十一奉献的时候，这个是一个 radical 的 change in your life。 这些话语不是这样听了就算，是要反常的 radical 的去进行的。弟兄姊妹，如果在这个地方上帝说你要在这个地方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饶恕的时候，这些不是就这样听了算，我们要 行出来实行出来，因为我们的上帝就是那位信实，那位呼召我们，那位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上帝。即我很同意我们昨天有个训练，就是加里文的那个的讲员就说，其实上帝从来没有要求一件事，叫我们做一件事，他不给我们足够的资源。上帝是丰富，所以我们刚才唱你真伟大，我们唱不到出来的。弟兄姊妹，就是我刚才尝试用我上帝给我的声音去唱，主啊我神，是吧？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唱不到啊，弟兄姊妹，还未唱到神伟大那个 0.00001% 出来。如果神是那么伟大，我们的回应是怎样？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主，多谢你。